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天空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是未知的世界，是无尽的遐想，还是探索的欲望？这所有的一切，在火箭冲天的那一刻，也许都会找到答案。在通向天空的路上，航天人的每个脚印都显得无比伟大。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飞向太空港》，带你一起仰望星空。 1971年7月9号中午12点，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大型客机在南苑军用机场徐徐降落。6名美国人踏着又惊又喜的步子匆匆走下舷梯。这6位美国人便是尼克松总统专程派往中国的秘密使者，基辛格博士率领的秘密访华谈判小组。这是中美相隔22年来第一批踏上中国国土的美国政府官员。1972年2月21日，中美的历史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这一天，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这一天，中国总理周恩来身披灰色呢大衣，迎着呼啸的北风，在北京首都机场恭候尼克松的光临。在历史的一瞬间，当尼克松伸过手来与周恩来的手紧紧相握的时候，周恩来幽默地说：总统先生，我们已经有25年没有交往了呀，今天您终于把手伸过了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尼克松也风趣地说：是啊，周总理先生，我做梦都在想着这一天呐。下午3点整，在中南海迎宾室，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中美两国领导人的这次划时代的会晤长达65分钟。据后来的资料表明，当天晚上，尼克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却开始了。一周以后，就是1972年2月28号，周恩来与尼克松又在上海会晤，中美双方签订了中美联合公报。在公报中，双方声明，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 这标志着中美两国和平的开始。为对此表示纪念，周恩来和尼克松在杭州亲手种下了一棵尼克松从美国带来的红杉树。据说这棵红杉树是美国加州国立公园中全世界最老最高的一棵红杉树的后代。后来尼克松回忆说，当时我们二人谁也不能肯定这棵树能在中国的土地中长大，但事实证明土地和气候都是友好的。1987年秋天，美国的一位叫做基恩的州长来华访问，在杭州，基恩州长亲眼见到了这棵红杉树。此时的红杉树枝繁叶茂，葱绿挺拔，已经长到了差不多28米高了。杭州一位负责人对基恩州长说，这棵树的40000棵树苗现在已经扎根在中国7个省份的土地上了。1979年，中国同美国终于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就在这一年的1月29号，邓小平作为新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正式访问美国的中国国家领导人，适时地跨进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大门。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门前以欢迎外国元首的礼仪迎接了邓小平副总理的到来。美国的星条旗和中国的五星红旗第一次并肩升起在美国总统府的上空。在美期间，邓小平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瞻仰了林肯纪念堂，参观了世界最大的航天博物馆华盛顿宇航博物馆，并出席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交流协定的签字仪式。休斯敦是美国著名的航天测控中心，当邓小平乘坐美国总统的空军一号专机抵达休斯敦时，还特意坐上了航天飞机，进行了一次从30000米高空向地面着陆的模拟飞行。同时，邓小平还参观了约翰逊航天中心，为他担任讲解员的是第一个绕地球飞行的美国人格伦参议员。据说那天邓小平兴致极好，几次掏出香烟又几次放了回去。邓小平在美8天，美国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当有记者问邓小平这次中美会谈都谈了些什么问题的时候，邓小平抖了抖夹在手指间的香烟，不慌不忙地说，从人间到天上无所不谈呐。在卡特总统为欢迎邓小平副总理而举行的国宴上，两双不同肤色的手紧紧相握，频频举杯。卡特说，让我们为人类的幸福干杯。邓小平说，让我们为世界的和平干杯。当然，无论是尼克松还是卡特，不管是邓小平还是毛泽东，可能都没有想到，自1972年中国与美国在陆地进行了第一次握手之后，18年后，当中国的火箭与美国的卫星在西昌进行对接的时候，中国与美国又一次的在空间进行了第一次握手。那么中美的这次握手是否也意味着一个新的空间文明时代的开始呢？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1990年4月7号，中国长征3号火箭在西昌发射场成功发射美国亚洲1号卫星。那一刻，举世瞩目。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教育部新编初中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作品《飞向太空港》，欢迎您继续收听。 历史的选择常常带有偶然性。1984年对中国的航天界来说，既令人躁动不安，又叫人欣喜若狂。这一年年初，有关部门宣布对外招标购买国外卫星。于是美国、法国、英国、联邦德国纷纷投标于中国。有关部门由此决定从这四个国家中购买一颗中国所需要的通信广播卫星。但是卫星买回来了，请谁来替中国发射呢？经过反复调研，决定选用法国的阿丽亚纳火箭和美国的航天飞机。紧接着，中国就向法国和美国预定了四个座位，并且向法国和美国分别预交了10万和20万美元的发射定座费。中国有自己的火箭，也有自己的卫星研制团队，还有自己的发射队伍，却要花重金去购买国外卫星，而且还要用法国的火箭和美国的航天飞机为它发射。这不免让人有些大为光火，甚至十分的震怒。但是话又说回来，不这么做又能怎么样呢？当时的中国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全中国都在等着要用通信广播卫星。有关部门之所以要这么做，也是无奈之举，被迫为之。谁叫搞航天的人自己没这个本事呢？说来也巧，就在这时，就是1984年4月8号，中国的长征3号运载火箭在西昌一声怒吼，一家伙就把中国的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送上了太空。当时啊，中国震动，世界震动。当时所有对中国火箭的发射能力持怀疑和观望态度的人都被震得目瞪口呆。更有意思的是，历史老人偏偏在这个时候又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1984年4月30号这天，当中央军委、国务院领导和中国航天精英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庆祝中国通信卫星发射成功大会的时候，参考消息却登出了这样一条新闻：中国有关部门与美国、法国签订了购买通信卫星的合同。实事求是地说，中国有关部门根据当时的现状，出于不同角度的考虑，购买外国卫星并请外国发射，无可非议，更无过错。但此事却恰恰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的中国对自身的运载火箭到底有多大能耐是缺乏清醒和统一认识的。而更不会想到，原本需要请美国发射卫星的中国，短短几年之后居然会反过来为美国发射卫星。当时只有一个事实的确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长征三号火箭把中国的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发射上天之后，全世界都多少感受到了中国的分量。于是中国航天界一批大智大勇者便悄悄地开始有了自己的梦想。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能不能打入国际商业市场去发射外国的卫星呢？北京的黄寺大街， 夜已经很深了。国防科工委大楼的一间小屋里还透出了一束橘黄色的光亮。在台灯之下，一位中年男子正在面壁苦思。这是1984年初夏的一个夜晚，四周很静，只有星星伴着月亮在天上散步。中年男子身材不高，却显得仪表堂堂，脸上总是挂着些许不易被人察觉的微笑。他给人的感觉总是温文尔雅，气度非凡，既有学者的派头，又有外交家的风度。特别是宽宽的额头下，那一双充满着东方男子汉的智慧与胆略的眼睛，只要留心看上一眼，便很难再从记忆当中抹去。这位中年男子复姓上官，名叫上官世盘。上官世盘是中国卫星发射测控系统部的副主任，他的最大特点是人人都承认他身上有一种男子汉的魅力，但是谁都说不清楚这种魅力究竟是什么。国务委员宋健对上官世盘曾有这样一句评价，那就是上官浑身都是金。而上官世盘的部下王建蒙先生则对我说，上官就是一部长篇，他思维敏捷，卓有远见，就像下棋，你刚刚还在想第一步，他就已经想到了第四步、第五步了。翻译许建国先生也这样对我说，上官善于在夹缝中求生存，善于在没有条件把事情办成的情况之下把事情办成。他简直就像墙上的一只壁虎，没有任何依靠也能攀上去，而且稳稳当当地贴在那儿，绝不随风偏倒。据说上官世盘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特别能够扛困。晚上熬夜加班，每当困得实在不行的时候，他呀便往墙角一站，双拳紧握，双目圆睁，10分钟之内绝不眨眼，很快就额头冒汗，困意全无。他说干事业这是基本功，那得练。这个晚上上官世盘刚刚练完这个基本功，便坐在灯下面壁苦思。他在想，中国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怎样才能打入国际商业市场。这个问题在6年后来看既合情又合理，可当时在有的人眼里却是天方夜谭。上官世盘1936年出生于福建，1958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物理系。大学毕业之后，他去了戈壁酒泉卫星发射基地，一直从事航区的测控工作。期间他曾经出任过高级技校的教师，如今这能说善辩的口才自然与那段当教师的经历有关。从1958年到1990年，上官世盘在发射场摸爬滚打，一晃便是32年。32年来，上官世盘曾参加过中国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等等发射试验任务，同时还参加组织过154跟踪测量工程的研制工作和远望号测量船的研制论证工作。毫无疑问，基于数十年发射场之经验，上官世盘对中国航天技术水平以及发射团队的现状是非常熟悉的。 而且对这支队伍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也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在采访过程中，我曾经问上官石盘，当时国防科工委和航天部为什么会想要把中国火箭打入国际商业市场时，上官石盘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第一，我觉得航天事业就应该有所开拓，有所创新呐，不能因循守旧，只走老路。当时国防科工委的领导和我们不仅想到了这个问题的艰难，甚至还准备为此付出牺牲和代价。但是中国的出路在于改革开放，一个人一个部门如何在自己的行业里体现这一国策，是问题的根本。中国有一支过硬的航天技术队伍，已经具备了数套完整的发射测控设施，并且又有长征系列火箭。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将中国的航天技术打入国际商业市场，那岂不是改革开放的最好体现吗？虽然肯定是困难重重，但是我们认为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第二，国防科工委在全国有几个承担着不同试验任务的基地，总的来看，每个基地的任务都不是很重，有的最多一年打两颗卫星，这就使几万人待在大戈壁或大山沟，常年没有多少紧迫的事情要干。同时呢，航天部有一大批专家年纪都不小了，而且年轻一代一时又没有接上茬儿，如果再不采取有效措施啊，那老一辈的专家所开创的航天事业很可能就再也没有办法生存发展下去了，甚至有断送的可能啊。因此，中国航天发射必然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精简队伍，砍掉一些基地，因为中国的航天队伍全靠国家财力支持，如果不砍，国家很穷，像国防科工委这样一支庞大的科技队伍，若照此长久下去，靠什么来养活？但是如果砍，随之带来的问题是，航天发射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从我国当前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来看，哪一个基地也少不了。将来一有新的发射任务，技术力量没有保留下来，怎么办？而另一条出路就是打出去，利用我们的航天技术的优势和余力，承揽国外的发射任务，这样既可以造福于人类，为国家赚取外汇，又可以自己补充自己，还可以保存锻炼，提高技术队伍，使中国航天事业不断地发展壮大下去。第三，国务院中央军委一再提出要军转民，但是国防科工委的发射队伍如何军转民呢？生产产品对各基地来说又不是根本的出路，如果光靠生产经营小打小闹急功近利，不仅没有出路，长久下去还会削弱技术力量，甚至会拖垮这支队伍。但是如果我们把航天技术打入国际市场，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便能从根本上解决军转民的问题。否则火箭故乡的子孙们永远支不起腰杆。上官世盘说着，竟按捺不住地站了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踱起了步子。